小喜鹊叫呀叫，莫非是喜事已来到，跟着那春风到处去报告。眼睛呀不停跳，喜鹊呀不停叫，反而我心里莫名其妙乱糟糟，不知道是高兴，不知道是烦恼，这一种感觉模模糊糊真微妙。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，我坐立不安又心焦，莫非是喜事乱糟糟，不知道是高兴，不知道是烦恼。